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这一番交代出声的话，谭燕西声音冷冽极了，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情绪，是到了下一句才好似柔软了两分。 咪咪，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存方式，你说的对，我怕输，因为旁人可以输，我输不起。我从来不是有心要算计你，我不过因为不敢输，更不敢设想，倘若你真的执意拒绝，我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一时寂静，周迷轻轻地呼了一口气，有点怕惊扰当下这叫人心里酸涩的气氛。谭燕西低头看他，眼里便似天光暗寂。他伸出手背，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脸颊。 我也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再见我，再给我机会试一试另一种行事方式，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考虑了很久，还是想告诉你，之前跟祝家取消婚约最直接原因便是为了你。如果是我自己，我无妨跟谁结婚，因为说到底那也只是算计了一部分，假以时日，我总能全身而退。但我要是结了婚，再到身不由己的局面里去蹉跎，我恐怕真会与你错过。 周明有一种饮冰的心情，透彻到底的凉，是共情他悲凉至极的底色，但能见其明镜，是他剖出的担心。周迷哑然，我。而谭燕西在此刻轻身，却不是要拥抱他或是怎样，他只是低下头去，额头抵在他肩上，好似要凭此给自己一些支撑，卸下他疲累不堪的重量，请求他与他分担。他声音实在沙哑不过。 咪咪，那是预言，不是童话。预言是警示，我不是诗人，你也不是绿山雀，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普通人总有输的时候，但输给你，我心甘情愿。明明，我爱你， 谭燕西。 谭燕西仍然顿首于他的肩头。或许是将周迷这情不自禁的一声理解成了催促，亦或是提醒，他缓慢抬头，抬起手腕要去看表。周迷立即将他手臂一捉，他垂眸看他，周迷也看着他。 我现在脑子很乱，只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谭燕西无声地点了点头，眉目沉郁，这凛然的神色未免太有几分像在等他宣判的凝重。周迷一时间心中塌软。 我认为感情的事情本来就无所谓输赢，如果非要说的话，你没有输，只要我还爱你， 你在我这里永远不会输。 谭燕西好似反应了一会儿，先是两分不可置信的愕然，而后嘴唇紧抿，豁然伸手，双臂将他一揽，紧紧抱入自己怀里。周迷自始至终的慈悲心不叫他多受一分的苦。周迷嗅着他身上苦寒的气息，满腔酸涩都化作重重的一声叹，思绪更乱，真就只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没跟你说过，在巴黎那天你突然出现，感觉就像做梦一样。然而我知道那不是梦，因为跟你分开之后我一次也没梦到过你，哪怕再想你都没有梦到过。我只是经常想到你，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哪怕闲下来一刻钟，我就会想到你。我后来甚至渐渐习惯了，好像自己身后时时刻刻跟着一个伺机而动的幽灵一样。 谭叶希不说话，只是将他抱得更紧，叫他有种呼吸艰涩的痛感，又病态的迷恋。 我接受不了你还如原来一样游刃有余的姿态，一部分原因是我很固执的自尊心，但我更害怕如果我们重复原来的关系，是不是结局也将重蹈覆辙。我很自私，这样跟活生生凌迟没有任何区别的痛苦，我不愿意尝试第二次，所以我宁愿第二次干脆就不要开始。 他也不记得是在哪里读到过一句歌词，好似是有天登机之后，等飞机起飞时刷微博看见，这个世界最坏罪名叫太易动情，但我喜欢这罪名。 但今天有你这番话足够了。 谭燕西收紧手指，扣着他尼绒料子下薄薄的肩胛骨。 所以我们再试试好不好？ 周迷心乱如麻，他否认不了自己始终爱着这样一个看似深情实则终归有几分凉薄的男人，以至于只要他剖白真心，他就愿意反反复复在他身上犯同样的错误。然而 谭燕西，我必须坦诚告诉你，我没有信心我们能走到一种圆满，虽然我愿意尝试，但到了那时候，如果还是要面对不得不分开的结果，那必然是真正的破灭， 真正的覆水难收。安静片刻，周迷听见谭燕西好似是笑了一声，而后语调沉沉地开口： 你大可以乐观点，我们怎么就走不到一种圆满呢？ 这就是我想说的。从前我对你无所求，是因为那就是情人的本分，可如果是作为女朋友，我有脾气有缺点，也有自己偶尔没道理的固执，你不见得会喜欢我这一面。 你都能包容我，我又为什么不能包容你？明明是我离不开你，不是你离不开我。 离开他，周迷虽然孤独，却也自由。周迷实则还有满腔的疑虑， 却叫谭燕西突然的这一句给打消得快忘光了，竟是语塞了一下。谭燕西紧跟开口：“ 我要是什么都没想好，什么都不愿让步，又为什么会来找你？往后，你要觉得我什么时候又无意冒犯了你，或者是罔顾了你的想法，你随时提出来。我们的关系里，你有绝对的主动权，好不好？”“ 可我不愿意你委曲求全。”“ 你太瞧得起你自己了，你这么心软，你甚至都不舍得叫我吃亏。所以明明对等的，我也绝不会让你吃亏。” 拥抱之时，只觉得话语是随着他胸腔的微微震动传来。至此，周迷再也说不出什么消极的话，后面还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准，但他无端多出几分信心，倘若以后都如今天这样坦诚相待，总能有办法解决。一时间，两人都没再出声。漫长的寂静里，听见车窗玻璃外的隐约风声，周迷很早便清楚，自己时常着迷于与谭燕西独处时那与世隔绝之感。相爱是一座不容他人踏足的孤岛，开口时却又几乎同时。谭燕西叫他先说：“ 我是一点的飞机。” 谭燕西抬腕看手表，已经8点钟了，便连忙开口：“ 你现在赶紧上去收拾东西。” 他骤然一顿，声音戛然而止。周明忽然偏过头来，一个吻落在他唇上，他眼睛是睁开的，那样好似清醒又好似迷乱地看着他。他无由地站立一下，不知道因为温热触感让他察觉到自己嘴唇是冰冷，还是仅仅因为他的眼神。他想起朱思南的比喻，小狐狸。喉结微微滚动，随即伸手扣住他的后脑勺，几乎没有半分犹豫地夺取主动权。周迷呼吸不过来，胸腔因缺氧而疼痛。阔别已久的一个吻，携带恨不能将彼此打碎重塑的一种破坏欲。他感觉皮肤和骨骼里有一把火种在无望地噼噼啪啪地剧烈燃烧，谭燕西也是如此。过了好久，他才舍得松开，声音沉哑：“ 你上去收拾东西，我送你去机场。” 周迷问出见面以来就盘旋于心中的疑惑：“ 可是你几点钟过来的？”“ 3-4点。” 失眠到3-4点，始终是睡不着。先前反反复复地想了很多，但半夜出门跑过来那一刻，倒是几乎什么都没想，全凭冲动。“ 不用送，你回去补觉吧。”“ 回去也睡不着，我现在精神得很。”“ 可是……” 谭燕西低头看着他，恳切的语气：“ 让我送你吧，我想跟你多待会儿。” 周迷霎时就心软了。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订阅收藏不迷路哦。